谁把它丢在风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1月12号，2018年首个调价窗口开启，预计的成品油将再次上涨，每升的涨幅或在0.12元至0.15元。为配合北京中轴线申遗，北京呢正在加大文物的保护力度，将对社区单位占用文物进行腾退。春节临近，北京市呢将加强对零售、快递、洗车、美容美发等民生行业的价格监管。行走大数据报告最近公布，中国人最能走，平均每天能走7369步。2018年春运期间，为了给广大旅客创造一个平安有序的出行环境，铁岭呢将严厉打击倒卖火车票活动，以保民众有序出行。最近，台湾实力女歌手彭佳慧在北京宣布加入索尼音乐，并上谈新专辑《我想念我自己》背后的故事，宣布呢世界巡演即将启动。今年，门头沟区将在区内建设海洋运动公园、永定湖公园和石龙科技公园，使水系连通，形成景观生态水利三位一体的景观公园，涵养永定河水源。2019中国北京世园会植物馆10号亮出真容，三层建筑呢将打造一个植物王国，用高科技技艺展示红树林生态体系等，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尽显植物智慧。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由东方卫视携手欢乐传媒联合出品的大型喜剧竞演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第四季昨天在京举办了开播的发布会，喜剧掌门人郭德纲携手贾冰、程野、鸭蛋、卢鑫、玉浩、叶逢春四组喜剧人出席，一同揭秘了《欢乐喜剧人》第四季的精彩看点。《欢乐喜剧人》第四季呢，将于1月14号起每周日晚的20:30黄金档与东方卫视播出，并在优酷全网独播。商务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生效实施的自贸协定共有15个，涉及的23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了8000余种零关税的进出产品。环保部11号通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强化督查情况。9号，督查组呢共检查了861家企业，发现其中的32家企业存在涉气环境问题。日前，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鼓励具备条件的城市新增公交车辆优先选择低地板公交车，到2020年，50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新增公交车辆全部实现低地板化。近期的我国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雪，部分地区的蔬菜供应及价格出现了波动，指导地方及时投放冬春的储备蔬菜，以保障市场供应。为提升旅客互联网订餐体验，铁路部门经研究，将春运前互联网订餐截止下单和取消的时间由120分钟调整为60分钟。智利国家自然博物馆日前公布数据，2017年共接待游客812523人，打破2012年创造的历史最好成绩。11号，济州机场跑道因降下大雪而暂时关闭，航班运营受阻，导致呢多个航班停飞，2000多名游客滞留机场。

真要好几年。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迎着一道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歌曲是来自于莫文蔚所演绎的《阴天》，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我是泽林。最近呢，在刷微博看到了这么一条消息，说呢，在某一个高速的服务区设置了加大号的女性专用车位，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有网友呢说是对女性的歧视，当然了，也有人觉得很赞很贴心。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呢？微信订阅号里搜索添加经典969参与互动，幸运的你呢也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也祝你好运。